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，我是变咗声嘅节目主持人 Amika， 咁我继续咧会有我嘅嘉宾系 Clara 嘅，咁我哋继续我哋嘅论珠理尽嘅系列啦。今次等讲到第四个轮啦，心轮。咁咪住先，可能啊，我都要介绍下 Clara 先嘅，可能你连续听咗几集啦，但又可能冇听过噶。咁 Clara 咧，其实佢系一个声音振频嘅感知身体疗愈师，咁佢已经 加多咗咁， 呢个加多咗，咁就佢就透过佢嘅声音去打开我哋嘅身体细胞，去释放我哋嘅情绪啦，咁令到我哋身心有一个连结同埋整合更新嘅作用啦。咁佢除此之外，佢从事阿 Clara 从事咗身心灵工作超过12年啦。咁佢亦都系一个声音声频啦、颅底啦、SRT 灵性反应疗法疗愈师，同埋一个身心语言程式学高级执行师，同埋一个爱笑瑜伽嘅导师啦。咁好啦，咁究竟咩系脉轮呢？咁我都要再讲返少少啦。咁就脉轮呢，其实就系我哋身体中汇聚能量嘅地方，喺我哋身体唔同嘅部分嘅。咁可能我哋未必见到佢嘅，因为佢系一个能量嘅漩涡啦。咁但其实佢系联系住我哋嘅情绪啦、精神啦、心理同埋生理嘅，即系包括所有嘅器官啦、神经线啦、内分泌线、荷尔蒙等等。咁虽然我哋未必见到佢，但其实佢对我哋嘅身体嘅健康啊、整体嘅生活啊、情绪各方面都有好大嘅影响。咁亦都系咁嘅原因咧，阿 Clara 同我就谂咗啊，不如我哋做一个轮住嚟震嘅系列啦。咁嚟到轮住嚟震嘅震就震频啦，当然系。系啦，唔系震啲乜嘢嘅。咁其实今次就讲一个好紧要嘅脉轮，就系心轮啦。心轮点解咁紧要呢？你有冇嘢想讲个心轮先？ 心轮真系好紧要啦，冇咗个心轮， 冇心， 冇咗个振频，冇咗个心， 点做啊？ 万事也不能完成啦。 Exactly 啦。咁今日心轮点解大家，我成日都强调，大家都强调个心啦。其实心系我哋身体里面最大嘅融合嘅地方、整合嘅地方，佢系我哋所有嘅权力啦、能力啦、力量啦、爱嘅所有嘅基石嚟嘅。如果我哋冇咗个心 ，even 我哋嘅心即系跳得唔系咁好啦，或者有少少阻塞，大家都知道，即系身体上会产生好多问题啦。咁好啦，咁喺呢个能量上佢系有咩嘢嘅重要性呢？首先就系心轮系绿色嘅，咁喺个疗愈嘅作用啦，当然都系。咁心轮作为我哋即系基本上我哋依家讲紧都系七个脉轮嘅位置啫。咁我哋今次第四个轮啦，啱啱佢就喺中间嘅。咁其实点解佢咁重要？系因为佢系整合，佢好似中间一个中转站，一个中间点，一个中心。一个 headquarter， 佢系整合我哋高层嘅脉轮同埋低层嘅脉轮。低层嘅脉轮，我哋之前三集都讲过啦，咁就系底轮啦、磁轮啦，同埋太阳轮啦。咁其实个三个轮咧，就会系比较冇咁系潜意识嗰度会运作得多啲嘅。咁而高层嘅脉轮咧，就会系接收呢个宇宙嘅能量同埋信息。咁佢作为一个中间嘅整合嘅地方咧，就会将呢几样所有嘅能量系整合埋一齐去。帮我哋去游走我哋嘅人生咯，呢个系其一啦。其二就系、是、其实佢都有包含咗好多自然嘅元素喺入边嘅。咩叫自然元素呢？咁就系、是、水啦，水就系、是、风火水土咁啦，水就系我哋嘅血液流动啦，帮我哋带啲叫氧气俾我哋身体啦。咁气即系我哋嘅呼吸啦，空气啦，亦都系代表我哋嘅生命力，我哋嘅能量啦。咁另外土同埋火系咩呢？就系、是。去支撑我哋身体嘅原料啊，咁所以其实心咧系一个好强嘅 turbo， 系将所有嘅能量去整合埋一齐，去支持我哋喺地球里边去游走我哋嘅人生嘅。咁有个好有趣嘅问题，我听个人问，点解我哋心冇 cancer？ 嗯，系呢个一个好嘅问题。 点解我哋个心冇 cancer？ 我哋有肝 cancer， 有脚 cancer， 有皮肤 cancer， 咩都有， 系啦。 点解心会冇 cancer？ 因为心嘅能量系流动噶嘛。你所有流动嘅能量，血液系流动，所有嘢都系流动，你又点会容许有停滞嘅细胞喺度唔喐呢？最多我哋啲血管都系有少少阻塞嘅啫，但系你未听见我心有 cancer 啊，亦都唔存在。咁其实就系话俾我哋听，我哋嘅心其实系一个独一无二嘅器官啦，即系对于我哋嘅人呢个生活或者生命，其实都好紧要。 嗯嗯。 咁其实心系主宰身体嘅边一部分呢？ 就好明显系个心啦，同埋我哋个肺啦，免疫系统啦，同埋我哋嘅手啦，同埋个手臂啦，即系基本上我哋颈以下到个胃以上嘅所有部位咧，都系心去帮手操控嘅。咁佢亦都完全影响到我哋同自己嘅关系啦，同其他人嘅关系啦。因为你有冇爱喺里面咧，你对自己有冇爱，亦都会反映到你同其他人嘅关系里面有冇爱啦，同埋健康啦，所有嘢咧，其实都会系心嗰度会系影响到我哋，系好紧要啦。就算系，亦都影响我哋免疫系统啦。因为如果我哋嘅自我免疫系统有问题咧，咁其实都会引发咗好多唔同嘅疾病。咁呢个亦都系自我呢个爱嘅意识咧，其实会系有几高咧，都会影响到呢个免疫系统。其实 系啦，其实头先讲翻心嗰个系冇 cancer 呢样嘢咧，咁咧我觉得呢个真系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提醒啊。咁其实心轮咧系好多时啲人都会讲，好似个 temple， 好似一个嘅庙啊， 系啦， 系啦，我哋好个重心啊，咁而呢个一个好神圣嘅庙啊喺里边啊，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喺我哋转化能量里边，呢个位置比较一个高意识嘅转化嘅能量喺里边都会帮助我哋，即系我哋本质啦，我哋嘅本我啦，都会喺心里边嘅。咁所以我哋其实潜意识知嘅，我哋好多时我哋嘅说话喺我哋平时用紧嘅沟通嘅文字里边咧都用紧，譬如你开唔开心啊， 你心情 系啊，你心情点啊，你伤唔伤心啊，系啦， 系啊，你关唔关心我啊， 系啦系啦，咁全部我哋去到呢啲咁嘅情感嘅世界里边嘅时候咧，我哋嘅字眼都会套用翻个心呢、這个字眼会摆落去嘅。点解咧？因为呢个系一个好中心、好中央嘅神经，或者系接触到我哋本我本质里边一个嘅系统。而呢个我哋唔需要去学，因为我哋系个潜意识里边好自然，我哋就会流露出嚟嘅。咁譬如你对住啲人话，你都冇心做嘢嘅，你对我都冇心嘅，好多时都会用个心去代替咗嗰个人嘅。 系啊，系好得意喎！ 你个心去咗边啊？ 你个心去咗边啊？我心飘咗唔知去边、啊。 咁咪就话我咪喺呢度咯，咁样系啦。 系啦，其实就会系咁样。咁亦都要讲翻疗愈师咧。其实疗愈所有嘅疗愈咧，都系用爱去疗愈。好多时我哋唔同嘅疗愈系统咧，最简单嘅一个用法咧，就系将我哋嘅心轮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嘅心嘅能量、爱嘅能量，去输送去我哋觉得唔舒服嘅地方，即系可能话脚痛，或者你试下用下只手啦，手系连心噶嘛，咁你用只手去触碰下你嗰个触疗啦，我哋叫做触碰下你痛嘅部位咧，其实系得到有少少舒缓嘅。点解咧？其实最背后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俾一啲爱嗰个部位，即系我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有佢嘅自主性噶嘛，咁唔系点会佢自己痛？你唔想佢痛，但系佢又好痛咧，咁其实因为佢有个自主性喺度，咁你去俾翻一啲爱佢咧，其实就系一个最大嘅疗愈咯，而爱系真系可以疗愈所有嘢嘅，即系只要你系愿意去使用你嘅爱去疗愈嗰样嘢啦。当然，即系可能你个口话用，但系你个心里边真系未必真系愿意去付出呢份爱咧，就系另外一回事啦。咁所以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心轮呢个系列咯， 系冇错，系啊，我哋都比较着重于心轮呢一 part 嘅。系因为本身呢一个已经好重要嘅一个中心啊，系啊，成个情绪体啊、身体啊都一个中心点咯。咁其实心咧，我亦都可以用另外一个物件去比喻啦，就好似一个嘅alarm clock， 好似一个闹钟咁样。其实我哋要我哋嘅意识提升咧，好多时我哋本身我哋开唔开心咧，其实讲紧个爱嘅能量咧，一个好高意识嘅能量系转化，因为一定高意识能量先可以转化到一啲唔开心嘅能量啦。或者啲伤心嘅能量啦，即系比较系令到我哋系处于一个低意识嘅状态，即系个状态唔系几好嘅能量嗰度。咁其实我哋嘅头脑咧，点样去划分咧？因为我哋头脑好多时候都谂噶嘛，啲人谂到咧， 系、哦、啊，我唔开心啊，我唔中意，我唔开心，我要揿咗佢先。我觉得咁样系唔好嘅。 系啦、啊，当你系个头脑成日喐嘅时候咧，咁你就唔会去翻你内心嗰种嘅中间嗰、那个内心嗰个主导。开心个位置里面去唔到开心，因为你头脑太多思维啦，好多故事。咁所以呢，你就呢、这个亦都系我哋一个嘅提醒。啊系、哦、我而家究竟我状态系喺我嘅心轮嗰度啊，还是而家系处于喺一个嘅思想头脑嘅状态。 咁如果我哋好多时我哋要脱离呢个唔开心啊，或者好紧张嘅情绪啊，或者我哋觉得系恐惧嘅情绪嘅时候咧，其实我哋落翻心嗰个能量咧，就会帮助到我哋化解我哋嗰种嘅恐惧啦，我哋担心啦，或者我哋讲紧系有啲人好多时都会好内疚，成日都好容易blame， 即系责怪自己做得唔够好啦。呢个能量，咁心轮嗰个能量就可以帮我转化到呢一扎嘅能量，而跟住就将我哋嗰个爱嗰个能量系显化出嚟，去将佢包容咗佢，咁个喜悦感咧就会走出嚟啦。咁跟住我哋嘅动力啦，我哋嗰个嘅自我价值嘅提升啦，所有就因为呢个转化提升我哋嘅行动力啦，我哋嘅自我价值啦，爱翻自己啦，咁呢个就会系可以做到嘅。所以心轮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轮位嚟嘅。 讲得好好 ，Clara。咁其实听落好似比较飘渺系咪？咁不如我用一个实际啲嘅例子啦，希望大家有少少共鸣感啦。又系老细同下属嘅故事，我最中意用。 系系。 咁因为大家都会套用到。咁其实好多时咧，可能你都会有噶。譬如个老细唔知点解我好惊佢，佢未同我讲嘢，我见到佢嗰股气咧，我已经惊到脚震。佢又唔知系咪会揾出我啲咩错处，开始嚟话我咧。即系我谂大家即系有啲人都会有咁嘅谂法。其实系因为我哋个头脑咧，会透过我哋嘅情绪去编制一啲故事，好似 Kara 咁讲，去令到嗰件事咧好似言之有理咁。咁所以我哋就系用呢、這个，譬如老细嘅例子，就系我哋个头脑咧已经好多时，我哋嘅神经线咧有好多唔同嘅mind patterning 啊，即系其实佢有好多线绑埋一齐。咁我哋习惯咗咧，就将老细嘅权威咧就。慢慢咧，系演化到变成一个恐惧。可能你唔承认，但系你见到佢，你都不自主会手震啊、脚震啊，或者唔中意见到佢嘅。咁其实系一个恐惧嚟嘅，即系你个头脑将你老细 map 咗做恐惧。咁呢个就系自动会出嚟噶啦，亦都系我哋控制唔到嘅自主反应嚟嘅。呢个亦都系我哋所讲嘅意识层面啦。咁点样去改变佢呢？就系、是、用爱啦。咁每次当你呢个情绪出现咗之后呢，我自己真係试过。咁当呢个情绪出现咗之后呢，我就调返转啦，我察觉到咦，恐惧又出嚟喎，佢就等于恐惧。咁我冇理由再将呢个恐惧俾佢侵蚀我㗎嘛，因为我真係做唔到嘢，如果咁样。咁我就调返转啦，我用另外一个方法啦，就係同佢创咗个新嘅路径。就係、是、老细啊，我明嘅，佢工作上有好多压力啦，或者家庭有好多压力 ，anyway， 咁我都会同情佢嘅，我就用 compassion， 用呢个爱嘅能量咧，我明白佢有好多苦恼嘅，佢对我嘅挑剔都系有佢嘅原因嘅 ，anyway 啦，咁我都俾啲 compassion 佢啦，即系调翻转，我就将我慢慢我会将个爱咧或者个 compassion 同理心咧去冚咗我之前嗰个恐惧，咁我就建立咗一个新嘅头脑嘅路径，咁渐渐地咧你真正去实行咗之后咧，咁其实我都实行咗一两个礼拜啦，咁我真系即系真心去 map 咗我自己个头脑嘅，咁就之后我见到佢之后咧，我已经唔再惊佢咯，咁我就用咗去爱啊或者同理心咧去转化咗呢一个恐惧啦，因为其实呢个系最大嘅能量啦，咁同埋亦都改变咗我嘅际遇啊，调翻转。我好恐惧见到佢，佢自然会感应到我嘅恐惧，去做一啲更多嘢出嚟去显化呢个恐惧呢件事啦，啱啱？咁即系揾自己笨啦。咁，所以我立心要改变，就系因为我用个同理心去转化咗佢咧，之后佢系少咗揾我好多麻烦，亦都少咗好多批判对于我嘅批判，即系我自己改变咗我嘅现实咯。 OK， 系啦，咁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将佢转化。咁其实如果大家都唔知道自己系咪有呢啲情况嘅时候咧，有几个 point 咧可以有一个自我检查下嘅。咁你睇一睇咧，你会唔会嗱喺身体上嘅时候咧，会唔会你只手咧其实冇撞到嘅，但系成日都会觉得好似有啲痛咧，即系伤手或者伤臂啊，一阵阵痛啦，系啦，有啲痹嘅感觉。同埋咧，你会唔会好多时咧都有啲嘢都做咗之后都会唔原谅自己嘅，成日都指责自己做得唔够好啊，亦都唔系好容易去原谅其他人嘅。咁亦都有啲人会同你讲话，点解你成日都好容易去批判人哋或者系指责人哋？咁或者你孤立你自己，有啲事嘅时候你孤立自己，唔想同人哋接触嘅，即系将自己收埋嘅咁样。咁有呢啲 亦都有个关系成瘾啦，即系成日都做好多好好刻意地好满足到人哋个要求，而让大家都好睇到你，但系你就忽略咗自己个中意咯，系啦。系啦，咁但系你做嘅时候，你就觉得好似好想做一啲嘢去证实啊，证实好似系被爱嘅感觉。咁你就检查一下，如果你曾经有呢啲嘅情况，或者你系重复地有呢啲情况咧，咁可能咧你嘅心轮咧就系需要有啲调整，或者系留意翻就有啲嘅唔系咁平衡嘅咁样咯。 系啊，咁其实喺呢个心轮嘅调节中间咧。嗱，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讲话要你尽量做下静心啦，或者尽量做下一啲祝福嘅祈祷啦。咁其实只不过系一个方式去联系翻我哋嘅内心啫。 嗯， 因为我哋日常嘅工作啊、行径所有嘢咧，就通常用头脑去做，已经忽略咗我哋嘅内心。咁其实你都啲嘢你要慢慢去活化翻佢，你梗系要同佢接触噶啦。如果你唔同佢接触，咁你点样可以去活化佢咧？咁透过你慢慢愿意开翻你一个心轮啦，咁令到呢啲高潜嘅能量真系可以去帮你去慢慢化解你心里边，我哋可能好多人都积存咗好多悲伤啦、忧伤啦、创伤啦，可能系从小开始啊，又或者系之前几世或者前世未必系今世嘅，好多时一啲创伤嘅记忆喺度，而我哋习惯咗就。删埋咗我哋个心，因为我唔想感受嗰个痛，痛楚。咁慢慢就将我哋就封闭咗喺一个固定嘅环境里面啦。咁但係我哋封闭得太耐呢，又会觉得被困嘅感觉囉。咁其实慢慢又会觉得好忧郁囉。即係其实即係一个好似一个老鼠喺度转转转转转，咁我哋走唔出呢个窿。 系啊，同埋如果喺身体上话咧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就系嗰阵时有个同事，其实基本上佢系好健康嘅，佢完全咧饮食啊，完全咧系唔会食烟啊，饮食习惯非常之好，亦都系有做运动嘅。咁但系跟住佢系患咗肺癌。咁后来佢患肺癌嘅时候咧，啲人都问，因为本身 点解会咁啊？ 系啊，啲人都点解会系咯？但系个都见到佢红粉飞飞，其实佢俾我哋睇到都系好多嘅笑容嘅。咁原来一路咧佢好多心事，咁人哋原来佢屋企好多问题发生，佢打唔开啊！佢打唔开嘅时候咧，就由呢一个嘅心郁结啦，跟住佢哋个心里边好多个忧郁啦，咁而影响到佢个肺部。因为点解咧？佢都系每吸一啖气都觉得好辛苦。 哦， 系啦，咁系啦，咁后来跟住即系系啦，咁所以形成咗个肺部就并不讲好似话即系同食有关嘅，就系个心轮失咗，跟住衍生到个身体上发咗出嚟咁样咯。 其实好多时都会，当然唔可以讲呢个系绝对嘅因素啦。咁但系我哋都唔可以否认咧，情绪咧，其实好多时都会影响咗我哋嘅身体健康嘅， 好大嘅， 好大嘅影响啊！咁所以调翻转我个人啦，我去打开心呢个路程咧，就坦白讲，我要重新去面对我自己好多唔同嘅伤痛嘅。咁呢即系呢几年咁样行落嚟，其实系你话系咪好舒服咧？其实唔系，我坦白讲一定唔系。但系当你发现你慢慢去拥抱你嗰个悲伤嘅部分咧，咁你其实渐渐你就会发现你嗰、那个个空间、那个机会，你系一路咁样系扩阔咗。你个人冇咁多限制咧，你嘅创造性啊，或者你嘅机遇咧，所有嘢咧，你嘅生活上面嘅丰足啊，或者你嘅满足感咧，其实会一路咁样去改善嘅。咁所以你话中间可能会有少少唔舒服，但系你问我愿唔愿意继续落去咧，我当然会愿意。继续落去，因为依家带俾我嘅开心同埋丰盛咧，就唔系早几年嘅我可以得到比较咯。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机遇啦。咁呢一节嘅时间，今日心轮会长翻少少嘅。咁一间咧，下一节咧，咁 Clara 咧就会同我哋做出一个心轮嘅唱诵，去帮我哋平衡翻我哋嘅内心啦，感受翻个爱出嚟啦。咁Clara， 咁我哋一阵间转头翻嚟再同 Clara 再讲过啦，转头翻嚟再讲过。 Okay.